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我国咸镜北道北部地区遭受洪灾一事，日前决定向朝鲜提供紧急合作。